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，我愿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 出道很早，就说在感情生活上哈，有一次他是偶然看到了王祖贤的照片，于是呢就对他一见倾心，就此沦陷，所以呢就开始专心的去追求王祖贤啊。其实可能这也是蛮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八卦了吧，但是一直到现在呢，两人也算是各奔东西了。王祖贤呢也已经隐退在加拿大温哥华，过上了非常平静的生活，而琪琪呢到现在还在继续的出唱片，据说两个人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好了，这一时间耳边来自好音乐959，江帆和你去追风，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雪花飘。 想找一颗东洋妩媚，再给我一个甜美，还在想着那酒家的谈恋爱， 哦，妈妈煮的糖水喝过不再后悔，也不会再来一箱贵妃醉酒。你会不会想我，你会不会爱我，那心太软温热的甜蜜，我的爱藏在酒酿子里，春夏秋毫无忧，冬季情微微足够，雪花飘点点敲我的心弦头，花出又出弹出相思的前奏，春夏秋毫无忧，冬季情微微足够，一点泪像汽水爽爽的心头，相信会有一月来二月到三月心去掉，可可的巧克力让我想起你，让我也化作糖衣，白莲子与莲心有我心意有天意，谢谢我的无名英雄去，你会不会想我，你会不会爱我，那心太软温热的甜蜜，我的爱藏在酒酿子里，春夏秋毫无忧，冬季情微微足够，雪花飘点点敲我的心弦头，花出又出弹出相思的前奏，